很开心的时间，所以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大家晚上好，欢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了。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晚的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啊。那话说，今天作为一个周一的一开始，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很多的这个旅行方面的大事小情，有资讯的环节。当然之后还有更加重磅的内容要跟朋友们去分享，那就关于这样的一个航班上面的熊孩子的事情。你把稿子给我行吗？你拿两份，我的稿子我都不见了。 真的、哦、 给我。 我说我怎么这么从容，你这么不从容、 就是、的 哦，我还有嘉宾的一份。 可说呢。好了，这关键是这么一个情况。很多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说航班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孩的哭闹啊之类的。但是其实是诚然啊，所有的大人，我们成年人那都是经过过小孩这样的一个年代的。那所以说呢，在我们小的时候，包括现在长大了以后，可以进行一种通感，可以联想一下当时自己小时候是怎样哭哭闹闹的。 我没有记忆。 没有记忆是吗？ 我记得我根本就没有哭闹过。我不是 金鱼。 我不是一般人口中的熊孩子当中的一位、啊、我是乖宝宝其中的一位。 谁信呢？ 这你知道啊，其实提到这个话题 啊我们每一个人出行，无论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好像大家经常会说，如果在登机的时候办登机手续，发现排大队里面有很多人抱着孩子，大家就会说哎呀好惨，这个航班怎么有这么小的孩子。 对， 因为就本来在飞机上休息就可能休息不好，再有小孩哭闹的话，肯定会影响整个这个旅程的心情。然后状态也会变差，无论你是即将开始旅程还是已经回程，拖着疲惫的身体，谁都不希望航班上有太多小孩子或低龄的小朋友。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就已经抛出来了哈，关于这样的一个避免熊孩子闹航班的情况，那么家长朋友们应知应会，该梳理一下了。因为马上啊，这个六一儿童节就要来了，我们要面对这些孩子们，他们在过节期间的一些出行，要为他们来负责，就以同时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了哈。那如果说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的话，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来看一看我们俩和今天的重磅来宾到底是长成什么模样。来，先换一下， 听的就是你想吗？到底能长成什么模样？ 你想象不到。来了，先欢迎我们来宾哈，来自于中航信航旅纵横的运营经理一下啊，我们的马军你好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当然了，我们今天是有视频直播的哈，面对这样的一个美女嘉宾，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几率还是比较少见的， 非常少见，而且就是素颜也同样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何况他今天还化了点小妆， 何况。其实真没有，他没怎么画，因为他来之前就说哎，我们不是一个就是只要声音就够美就可以了吗？结果他进来之后发现这么多机位，有点忐忑， 就是。 但是我就说你放心，我坐在你身边，你又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就是自己兜底儿是吗？ 对，有我的兜底，你还怕什么呢？ 苗山需要增强一下自信才行。那么在 自信 之前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先跟朋友们去捋捋看这样一周以来的一些最新鲜的旅行资讯，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好了，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的单元哈，来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最新鲜的一些个旅行相关的资讯内容。 好，那咱们干脆就是从近到远吧。好 嘞，没问题。最近在哪儿呢？在我们眼前。不是， 反正就是方便的多 啊。对， 从坐飞机交的税就能决定了，这个地方相对近一些 啊，就交一个这个基建就够了，是吧？ 对，因为国内的那个燃油税啊，还有基建税都会低一些啊。所以呢，咱们先聊聊国内的事儿。 哦，到湖南， 最近网上流传，游客到凤凰游玩的时候呢，被强制的拉到游客服务中心要购票才能进入古城，有这么一条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舆论。这个湖南省凤凰县旅文局就回应说，这个网传消息与事实是不符的。凤凰县正在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团队车辆进入游客服务中心接受旅游安全检查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古城了。 是的，那么这事情呢，我们还是应该再来去回溯一下啊。在这个5月25号，有多位的网民呢，这个网友们爆料啊，就是说这个在凤凰游玩时候被驱赶到游客中心，要求所有的游客要缴纳50元的这个古城维护费，否则不准进入。当然有导游呢在被采访时候说了，这个湖南境内啊旅行社24号收到通知，要求次日 所有的团队车辆都要先进入这个凤凰的游客服务中心。 嗯， 导游要先到游客服务中心去购买景区的门票。 嗯， 收费方式为凤凰九景套票或者是南华山加上农家船，每人二选一，必须选择线路购票，否则不能够进入凤凰县城境内。 哦，这个听上去像是个相对像霸王条款这样的哈， 有一点这个意思。 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就凤凰县旅文局的局长冯传良就告诉记者说，为进一步的规范旅游市场的秩序，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凤凰自5月24号起在全县范围内就开展了旅游市场的秩序专项整治了。网上所说的所有团体车辆必须进入游客中心，实为旅游安全检查，古城并不收费。就这个凤凰境内其他旅游景点可以根据需求自由选择购买门票。 嗯， 对于为何要进入安全检查中有执法人员收取每人50块钱费用这个情况，冯传良就予以否认，他认为这是一些不法的旅行社强制收取的。 对，可能他们并不是官方的一项收费啊。 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些啊比较黑旅行社，黑导游。 黑导游。 然后呢，他就说以这个借机，因为有一个需要检查这个部分，相当于是要进去一趟，进一个屋，利用这个环节，他回去就上大巴车传递了。所以你看进这个屋为什么呀？咱们得收钱啊，这可能是中间的问题。 这个心都黑了，良心都被狗吃了。 我觉得这种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这个下大力度管制以外，咱们自己得形成保护自己的这个机制。 没错，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行业从业人员，旅游行业从业人员也更加应该加强自我的一种素质的提升。那么在行业管理机构方面，也应该加强相关的管理和疏导才行。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导游们都有一个记分制，每年发现抓到一次，这样就减分。等到就像那个驾照一样，一到减到比如0分或几分的时候，你就只能吊销他的导游证件。 我当时遇到过这个在国外的一些导游啊，当时跟团说那个统一的服装，统一的佩戴的相关的证件，必须要求要公开才行。所以说你一眼就可以看到哪个是导游，哪一个他的负责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项目，或什么样的线路，或什么样的片区，你非常的清晰。所以这样说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有这个有迹可循吧，有人可以找得到。 对，其实也是，就对于这个游客来说也有点难为，让我们都学会怎么能够辨识真正的导游啊，或有证的没证的。咱们专业部门都得到时候输这个证件号，到时候才能查出来，何况我们是普通游客呢。 就是啊， 对吧？所以确实不容易。 这个层面我觉得不只是应该是各个县或各个省去完成，甚至应该在国家层面要立法啊， 叫规范，整体规范。 没错，国家旅游局应该要相关规范一下了。那我们离开了这个湖南的凤凰古城之后啊，我们要再走远一点，继续南下，是吧？ 去一个小朋友喜欢的地方，咱们也聊聊迪士尼哈。 好的。 上海有了迪士尼之后呢，香港的迪士尼就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吸引内地的游客。因为这上海的迪士尼离我们近了，可能我们就大部分人如果专门是带着孩子去逛游乐园的话，我就不会去那么远了。上海家门口这么近，香港就为了方便内地游客来玩，然后现在推出了新的举措，现在可以使用微信支付了。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微信支付的方式肯定能够提供便利呀，是吧？游客们可以通过微信支付体验迪士尼乐园提供的一系列包括吃住玩买的服务。那么记者也在乐园的纪念店付款处看到了有微信支付的这个示意牌。在购买完纪念品之后，游客们可以出示微信支付当中的付款码，然后呢售货人员会扫描这个付款码就可以直接付款了。收款的时候呢会自动转换为人民币支付，关于这样的一个汇率也不用担心啊。那么同时呢，售货员也告诉记者说，微信支付的园内开通之后啊，不仅为游客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提升他的这个工作效率。 对， 再也不用去刷卡摁密码，再去核对这个护照这个相关证件啊， 或者是现金找零啊，这些时间都省去。不光是提供便利，可能还会有优惠。这个微信还开通了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官方微信账号，游客通过微信支付可以享受一系列的优惠以及便利。比如说迪士尼乐园的两日门票就可以打到8.2折、 哦、 迪士尼酒店预订就可以得到8.1折，并赠送50块钱的红包，餐券优惠8折等等。 哎呦，这个优惠还是非常的 够诚意啊。 在我心里八折跟九折确实有本质的区别。 没错没错，起码看着这个数字你更觉得喜欢喜庆一点是吧， 嗯，100减20比10块就是多了好多。 可说呢，这是面对是微信支付的情况那么未来会不会再接入支付宝支付呢，我们也是敬请期待一下。 好 啊，当然这个还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关于微信支付的一个槽点， 嗯， 不得不吐槽，就是这个微信支付它是后面的这个结算系统啊， 嗯， 是财富通。所以财富通这个系统呢是在各个银行是不可以累积信用卡的消费积分的，嗯，所以它没有直接跟银行结算。但是支付宝就不一样， 哦，支付宝 是直接跟银行结算的，所以它支付宝的消费就是可以，有些银行的网络支付是可以支持有积分的时候，那么支付宝的支付的积分会优先于微信积分。 哦，就要么就是他们俩都积不了分， 要么 如果有一个能积， 一定是支付宝能积。 哦， 嗯， 反正每个银行有自己的信用卡规则哈， 对对对， 还有购物刷卡的条款，大家不要盲目的办信用卡，这些每个银行的条款是不通用的。 没错没错啊，你看这个，咱上周五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这个运营商的这个问题， 嗯嗯， 咱们本周五还会再详说。关于这个旅行当中啊花钱的这个问题，咱们以后也会在节目里边慢慢跟。 对，就是我们节目得罪了。电话类的运营商之后，咱们现在要得罪， 啊，银行是吗？ 银行。 哎呀，我现在很担忧啊，咱们这节目。 怕什么的？我们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对对对，我们要为各位网友们服务才行。 就是， 啊，是一档很负责任的、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希望你能过来支持我们，关爱我们，我们也关爱青年计划啊。 对，关爱一下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情况。 是的。 同时透露一下，今天有美女嘉宾做客节目。 对对对，一会儿再给镜头，现在不许给。 对，不许给。 先持续看我们两个，不许看别人。 也就这会儿能，也就这会儿能看看我们，过一会儿就再也没我们了。 就不想看我们俩了，就是哈。来，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第三条的旅行资讯。 嗯，刚才提到两条呢都离我们家比较近，咱们家门口就搜国内的这个景点， 可真大， 咱们国内景点都算家门口。 哦，好嘞， 都比较方便，而且提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优惠政策为大家的旅游途中提供便利。那下面的这个同时是我们给大家提醒的环节。 好， 最近如果您打算去印度旅游的话，请您注意了，要不然暂缓几天吧，温度实在太高，我怕您扛不住啊。 哎呀，是啊，这个气温一下飙升到了最高达到47摄氏度。 嗯， 气象部门表示说这个今年夏天啊将会酷热难耐啊。 哎呀 哎呀，就我觉得应该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 而且不光是有一天达到高温， 嗯， 就是说最近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已经连续5天超过了40摄氏度。 哎， 当地的气象部门就说新德里27号的最高气温就是已经升到了47摄氏度了。 嗯， 这基本就是昨天。 昨天啊， 嗯， 47度什么概念，反正我是没体验过。 基本可以洗脚了吧。 何止啊。 我 觉得你在洗澡的时候那个水应该都没有47。可能我们家水比较凉哈。对。 哦，也对哈，就是我体温37度，40度发烧的时候都已经能摸到烫了，47度就是脑子烧坏了的时候。 千万别，就是说咱们在别的旅行当中把脑子给烧坏了啊。可以说是先暂时缓一缓。 对， 这么大的热浪，我觉得袭来印度的话， 嗯， 这个对于旅行来讲应该有所挑战。 什么防暑降温药？我觉得，要不然您要是真是要最近去，我觉得能不能改签一下？嗯，因为。为什么让您改签一下？因为可能改签一两天就有变化。嗯， 对对对， 因为气象部门预计新德里地区将会从今天开始慢慢降温了。 啊， 然后呢，在月底30号可能会迎来降雨。 可能哦，嗯， 可能哦，所以呢，人们就是当地的人是有可能哦，有希望暂时获得一丝的清凉。 嗯，听上去感觉好惨。就是感觉就是那么不靠谱的哈，到底有没有这个降雨啊？ 但是当地的气象部门呢，今年早些时候早就警告过了，说往年和今年相比呢，印度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今年夏季将更加酷热难耐，所以这早就已经预测出来的。 哎呀，我其实挺想在就是感受一把印度的这种风情的。 冬天吧。 对对，夏天可能没戏了， 因为就它的地理位置来讲，它比我们靠南的那么多。 对对对， 一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应该又进入到雨季了。 嗯， 所以呢，雨季其实都不是去东南亚特别好的时节。 没错。嗯，那下面时间我们应该再去哪里呢？去感受一把什么样的出行体验呢？啊， 这事儿呢，就无论我们去多远的远门，除了坐火车以外，肯定要乘飞机。那下面我们要聊聊啊。嗯， 乘飞机的时候，如果咱们俩是朋友一起这个乘飞机去一个目的地，那同行的乘客乘机坐一起是更加安全的。 哦，这个有道理啊，怎么去理解呢？我们首先啊，建议您呢在办理值机的时候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英国的一个航空学会啊飞行行动组发布了一个安全建议报告，建议说航空的运营商要为安全起见，应该无条件安排同行乘客坐在一起，而不是让他们为选座位额外付费。哇，好开心这个事儿啊。 诶，那我想理解一下，如果咱俩一块儿去一个目的地，路上你花了600块钱升舱到了这个安全通道，我没有花那600，但是我说我们是同行的，我必须挨着他， 还把我蹬回来。 哦，好，我没有问题了。 反正我退你600，行不行？这是一个情况哈。 嗯， 当然了，这报告认为呢，是说这个同行亲朋好友们啊，如果不坐在一块儿，发生紧急情况时候呢，他们会互相寻找，以至于耽误疏散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时间，那么也会增加他们自己与周围人员的危险。这说得很对。 对，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好多人不太能理解，说我们现在但凡年轻人都会安装航空公司的 APP、或者是像有一些航旅纵横这种比较方便的一些软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软件来提前做登机手续，然后呢办完手续之后就可以选座，通常如果不是特殊座位的话都是免费选座的， 但是病 就国内啊， 国内，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有这条新闻，因为国外的外航，尤其是国外的国家内部的航线， 对， 通常选座这个服务是额外服务要收费的， 就是说，如果它的免费的这个座位的服务只在机场的值机柜台或者是机场的这个自助的值机的这个 机器， 上面去使用免费，如果你但凡使用了这个APP 啊、去进行自主的选座位，甭管你选的座位是高级的还是普通的座位，它都视同为叫做选座服务。 对， 那么这个即便是普通的座位也是要收取选座的服务费的。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在网络上开辟选座功能包括登机手续办理的这个服务，咱们国内航空公司是做的最好的。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其实在航空公司的 APP 上，如果你提前3-4天你也可以选座位，但那个时候通常大部分是付费的，因为它有提前选座服务。但是在航班起飞48小时，比如国际航线的时候，它会开放一个登机的值机手续。 对， 那这个时候除了特殊座位以外就是免费选座了。所以这个服务只在大部分啊是咱们国内航空公司有的，国外都要交钱，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条信息的来源。 没错，再来看一下，你看英国啊，有1/5的飞行乘客因为没有付费订座而无法与亲友朋友坐在一块儿。而廉价航空呢，这个问题就更加凸显，比例更高了一些。 因为廉价航空连饭和水都不给，就何况 什么都没 有， 那个座椅靠背都不能往后调。 行李您最好别带大件的，不然那钱加一块儿，估计和正常的航空公司差不多价了， 甚至还可能更贵都有可能。而且还可能这个服务方面啊，就是包括没有廊桥，这是一定的，对吧？你得要自行的走过去，坐摆渡车什么等等的。 虽然这个政策是好的，就对我们来说是利好消息，但是呢，在我们购买机票的时候，还是自己要注意所有的条款、原则、政策都要研究清楚，不要光一味的看票价图便宜。 对，这是关于我们今天的第4条的资讯内容了。我们再来说一下，美国有一个政策是要实施。 对，咱们说点有意思的事儿哈。 这个有点小趣闻啊，算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政策，我特别的支持。 美国能有这个消息，是因为他们不流行喝奶茶吧？我估计 不是，可以还替代呀、 那造价贵了吧？ 便宜， 我见过。其实我们俩聊的这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纽约市，这个纽约市啊，最近就考虑禁止塑料吸管的出现。 这个事儿呢是这么回事啊，美国当地呢这个相关的议员啊提交了一个议案，要求呢餐饮场所禁止使用塑料吸管或者搅拌棒。取而代之呢可以使用生物降解材料或者是重复利用的一些材料制品做。比方说是纸质的吸管， 对， 完全可以的。 国内其实也见过哈、咖啡厅，但是一定好一点的咖啡厅 才会用到这个纸质的吸管， 成本比较高。 哎，对。但如果这样的一份议案被通过的话呢，纽约市的餐馆、酒吧、餐厅各个场所都会被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搅拌棒。那么残障人士和部分的患者可以不受到这个禁令的限制，而禁令的颁布头2年呢，违规者不会面临罚款，而之后将会处罚金100美元的一个罚款。 对，所以还是比较狠的一个政策哈。 对，这个美国纽约市的议员就说啊，美国每天丢弃大约5亿根塑料吸管，每年向海洋倾倒多达1200吨的塑料。塑料吸管呢，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我们这份奢侈正在大大的破坏环境。 没错，之前我看过一个关于海洋的纪录片，我就看到了这个海面上面啊，大幅飘着是这种很大面积这样的一种带状的垃圾袋。那么这个垃圾的带状的东西呢，走近看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塑料制品，而其中有更大的一部分的原这个材料都是塑料吸管。而且这个吸管呢，很容易就会被海洋生物所咬到啊，吃到啊，甚至是缠绕在一起，会导致这个海洋生物的这整个的生态链会遭受一些破坏。而且看到那个场景之后，觉得哇，原来塑料吸管真心是坏东西，完全可以去取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没有吸管也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在喝水的时候，或者喝东西的时候，饮料的时候，倒在杯子里边也可以用，或直接喝也可以。 我觉得是应该从源头管，这是个厂子就可以不发他许可证， 就是该关停就关停， 就不产了好吗？ 对， 就像我们以前对塑料袋的要求一样。 对， 其实我们现在塑料袋的制品的品质比以前提升了很多等级了， 对对对， 已经。我们就只能强制来。 没错，这样的政策肯定是为了我们整个地球的考虑，我们为了自己的家园考虑的。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不是特别重要，不是必需品。咱们北京市也可以开始嘛。 所以你比如说，你看苗山喝东西从来不用吸管， 从来不用， 从来不用吸管， 大不了口红蹭完再抹点呗。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 我所有喝过的东西的杯子上面都挂了我的记号，谁也别喝我的水。 就是口红印一圈啊， 就喝完满脸都是。我天，我现在自黑到已经上瘾了。 哎，不是，我没有要求你让你在节目里边自黑啊。 我喜欢。 好吧，那今天呢，既然苗山非常喜欢，我们就让苗山再继续自黑一把。 好，咱们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好， 我觉得每一次提到趣闻或者海外趣闻的时候， 特别爱对号入座。 如果不是英国，如果英国没出什么趣闻，那就 没有趣闻， 很奇怪。因为我觉得世界上80%的趣闻都来自于这个神秘的国家。 我觉得是， 对吧？ 对。 对于驾车人而言，能够一路绿灯会让人心情愉悦。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哇，今天赶上了绿波带。那其实呢，这或许不是非常困难的事儿。美国一家工程企业计划在英国测试一种智能交通信号灯，如果这一次的测试成功，或者能帮助驾车者一路畅通，进而减少交通拥堵和尾气的排放。 哎，就是增强这样的一种道路的疏导跟通行能力，从而减轻对于环境的压力和对于路面的压力。这个方法是正常，哎，对吧？这个好啊。 我觉得不适用于我们国家的。 我觉得可能对 北大，就是北上广深这些大的城市， 怎么可能真的是开不起来？ 无论怎么智能， 咱就得要限制。 夜里可以，夜里还是可以的。 夜里完全可以。 夜里也不经过我家门口啊，你家门口可以。 不是，关键是夜里的话，有时候也会可能出现路口的突如其来的一些个电动车呀、行人呐。 这个其实有 绿波带也没啥用啊。 说个题外话，这个确实应该管一管了，对吧？因为现在很多的电动车，它比自行车的速度快那么多。 对，比有时候比汽车还快呢。 我觉得它不能算非机动车了，它应该算机动车了。 它老机动了，对。 然后呢，这家公司刚才提到研发这套系统的，这家公司不仅能让各个信号灯之间啊，它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呢？让他们交流信息，还能收集驾车者的手机数据。经后台计算之后，这套系统呢将给驾车者提供不违反交规的车速建议，确保他们行驶到信号灯的时候正好是绿灯。然后这家公司呢，目前计划将会和英国政府部门合作，在英国的约克郡测试这套系统。 好，给他们鼓掌。 约克郡确实适合，地广人稀的地方， 真的没人啊， 没什么人嘛， 爱他们怎么测试，他们就怎么测试去啊。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对不对？刚刚看过了这个印度的情况，够热。 说说咱们的哈。 他们那边那么热，咱们这边怎么样？ 今天进入到新的一周， 还有40码进广告啊。 本周高峰将一路相随，今明两天本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摄氏度，从周三开始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周五周六预计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其中周五是六一儿童节。气象部门提醒市民要注意防暑降温，本周整体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局地地区可能会达到中度污染水平，大家注意防护。 好了，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半点的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记住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来一会儿跟我们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种避免熊孩子闹航班家长应知应会的事情。那您也可以来把您的一些观点呢跟我们进行分享一下咯，一会儿见。

哇，突然的会发现这个颜值瞬间又被提升了。 不对呀、啊，这个气质跟刚才一分钟前， 这不是上了节目吗？ 刚刚在底下我们聊的还是非常嗨的哈。 对， 主要呢，对于这个话题都自己非常感兴趣哈。 嗯， 那首先来说一下吧，这个我们刚刚提到，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 嗯， 对吧？那么只有少数人记得自己的那个儿童时代的一些个挫折是怎么回事？更多人记得还是一些喜悦。 对， 那么儿童节从来也不只属于儿童，属于所有童心。依然存在我们内心的小朋友们、老朋友们。 对， 那如今呢，严肃的你和我，是不是也会像是曾经那个非常调皮的小宝宝一样？ 我有记忆，六一儿童节、 啊，嗯， 我六一唯一记住的是幼儿园的时候，我都记得， 哦、 因为一到六一儿童节，第一件好事儿是休园半天。中午就可以回家了， 你就放风了。 对， 嗯。 第二件好事是幼儿园当时一个人送了一个蛋糕，奶油的，底下是粉色的壳，上面是透明的壳。 你那幼儿园真高级， 特别洋气吧？ 啊、 哦。然后有一次，嗯，从那个六一儿童节半天的时候，很多家长来接孩子们，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走出来，然后我妈领着我们出去，然后有一个叔叔领着一个另外班的同学，嗯、我记得特别清楚。结果那个男孩不小心咔嚓摔了个跟头，那个蛋糕就扣地上了。 嗯。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蛋糕想了很久，哎呀，扣地上干嘛？早知道在幼儿园的时候送给我呀，我就可以带两个蛋糕回家了。这是我这个场景记到今天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整个的过程都没有任何的熊孩子这样的表现，都是还挺正常的。 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我是一个乖宝宝， 嗯， 只爱吃的乖宝宝。 哎，我还真发现苗山这个长大了以后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就解放天性了就。 啊，我现在不乖吗？ 不是，就是非常的活泼可爱。 你该说我不乖吗？ 来吧，那我们先说一说关于这样的一个航班上面的熊孩子这个情况。我们的嘉宾君君呢、啊、也给我们来去梳理梳理好不好，不要出冷汗啊。来，欢迎马君。 大家好。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之前都会，不管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说看一些新闻的报道、嗯、都会发现在航班上遇上熊孩子这样事件其实是非常令人苦恼的， 而且很常见。 对，非常常见。然后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儿，可能是去年大概是暑假期间、 嗯、 在中国飞往洛杉矶的一趟航班上，有一个中国的家庭是去旅游，然后呢他们那个小朋友是跟家长分开坐的、 嗯、 旁边呢坐着的是一位日本籍的华裔青年， 嗯， 就等于说一开始这个小朋友就非常的可能打扰别人吧，去甚至说去踢他，去一直骚扰他， 嗯， 对。然后呢这个青年一开始也是向这个孩子的父母 呵斥了一半天， 对对对，然后就说了一下怎么个事，就说你得管一下你的孩子。但是呢没想到这个父母不仅是不劝阻自己的孩子，反而呢跟这个青年发生了争执，然后呢这个最后就越闹越大， 嗯， 双方就大打出手。对，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到了美国境内之后，中国这一家都被就是拒绝入境，遣返回去了。 嗯， 就我当时第一觉得就是这个熊孩子这个事儿闹得还挺大， 好 丢人啊，对，我觉得特别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这样的感觉。 嗯，而且就是这点小事儿，为什么就会至于到大打出手？这个其实我挺想不明白的哈。我其实也有相关的经历， 好， 依然是在这样一条航线上， 你也被打了， 是从洛杉矶回北京。我当时坐的是国航，然后呢因为当时我们是去对面去洛杉矶转播的， 嗯， 转播完了以后因为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我就说那我拿积分升个舱吧。于是呢我也是说想要睡个好觉，因为知道经济舱那边可能会人比较多，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朋友，我说那我升一个舱到商务那边去试试看，也许能够还稍微的舒服一点哈。好，当时我花了6万里程，然后呢毅然决然的升到了一个商务舱，然后呢商务舱给的我是最后一排，我之前的一排我是靠窗的啊，靠最右边的一个窗户的一个、 嗯、 然后我的前一排呢有两个座位，我的左前方的座位是一个小朋友，我的正前方的座位也是个小朋友，比那个小朋友稍微大一点点，这都是一家子买的票，而他的父母坐在经济舱的第一排，也就是说把我隔在中间。 哇，你是夹心饼干、 我和我身旁的另外一位小哥，我们两个人就是在这我们前面两个小朋友的后面正后方的两个座位，而我们两个的身后的侧方向过去就是那两个小朋友的父母，在经济舱第一排 结果当时呢我就说那也开始准备要熄个灯了哈，睡觉吧。好，小朋友不睡呀，就开始站在这个座位上面往后边一边跳着一边喊妈妈妈 妈, 妈 一边跳着一边喊， 妈妈就过来了。妈妈过来了以后呢，把这个小朋友啊带到了后边经济舱第一排，跟他爸爸一块坐。他爸爸妈妈两个人就轮番的到前边来去哄孩子照顾孩子。那个小小朋友还比较好，一直在那睡着，结果那个小朋友就一直跳着喊妈妈妈妈。整个这一路啊就是非常的令人我感觉到崩溃。然后我旁边那个导致我旁边那个小哥就是有一次是被惊到被吓到，然后他的那个一杯水整个洒在了自己身上。 哦天哪， 哦天哪，这一程真是糟透了。 哦天哪， 所以真的我们经常说这个长途旅行这个质量真的取决于你身边的乘客。 但是我们当时我们两个人都非常非常克制，我们一声没吭。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家长的态度吧，就家长他其实并不是不闻不问的，他还是有一些制止的行为。 他过去哄去了， 对对对对， 我就是那哄就哄吧，他要没哄的话我们再跟人家说， 对对对， 他哄了的话我们还能说啥， 就觉得不大好说是吧。 对对对，而哄他也有哄得好和哄不好这么两说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 对。那好，那为什么会出现熊孩子这样的事件，这种情况怎么出现的呢？那他真的跟这个孩子的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吗？ 我觉得就是你要说熊孩子这么个群体，他其实在小朋友中朋友大朋友他其实都可能出现，但是有一些他的成因可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比方说婴幼儿他本身就特别小，他可能哭闹啊这些行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太多去控制， 对， 家长可能也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制止。那这种程度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更多一点去理解的。但是到一些比方说四五岁啊六七岁这样的 懂事儿了， 对，懂事的小朋友他很多行为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因为熊家长的出现没有把小朋友管教好。 你要站认同这个观点吗？ 肯定呀，因为小朋友是无罪的，真的小朋友不懂事儿，我觉得正常。 他不懂事之前的那个时间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就是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虽然大部分就是 我们你还有更惨的经历啊。 我的说的对比就是虽然很少见但是我真的见过很乖的小朋友。所以这样对比就不是说明是孩子的错，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不懂得会影响别人，但是作为家长我们要引导孩子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当然不是让他绑手绑脚，是让他快乐就是成长，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一个社会公德的问题。从小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家长在关注孩子吃什么穿什么的时候，现在可能付出了80%或90%的精力， 头等大事儿， 穿什么牌子啊 logo 有没有露在外面，但是可能没有一丁点的时间告诉孩子，就是你应该平常生活里无论是去幼儿园或者去上学再或者跟小朋友交流不要影响别人的生活， 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从个人利益或自己利益出发的， 对， 去一个想问题。而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从社会利益出发，那这样去教育孩子的话可能孩子的对他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跟成长是特别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我大力推广希望每周的思想品德课多加一节。 就看我们的节目是吗？ 啊， 这个看完我们这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是吧？ 小朋友们会说哇，是怎么样的父母孕育出如此聪明的两个小宝宝，小航和苗山啊？我的意思是夸夸咱俩的爸妈。 好嘞，哦，就是夸咱俩的爸妈。 对 啊， 就是什么样的爸爸妈妈孕育出我们两个这种可爱的小宝宝呢？ 我希望我爸妈能听见看见，这个他们估计这会儿应该也在忙着呢哈。 其实我们的节目不光是在一直播上面寻找活力982，还有新浪微博也。是活力酒吧找到我们的视频，包括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以上的平台看到我们的节目回放 啊。对， 那小航的爸爸妈妈，你可以看回放哦。 好好好，回头我跟他们说，快转发不就完了吗？真是的哈。 啊，不不不，自己找才有感觉。 那让他们看的时候，小礼物也走一走呗， 走一走。 对。来，这题外话啊，说回来，就是关于孩子的年龄，刚刚那个我们马群也提到了，有这个小朋友。小朋友中朋友大朋友这个孩子我特别查一下这定义啊这个汉语定义孩子指的就是儿童儿女，那父母称自己的子女为孩子，长辈都把晚辈叫孩子，这是一种爱称。而在狭义来看的话未满18周岁的就是未成年人都可以统称为叫孩子，所以这年龄区间可大了。 那我们该怎么面对啊？就是这小朋友的未成年人，咱们坐飞机就肯定存在一些各自的不同的认知的区间嘛，是吧？ 对。 嗯，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倒并不一定去按照严格的，比方说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划分。 嗯， 其实很多现实的生活中相处，你也不可能说一眼就看出他处于一个什么样一个年纪。 对。 但是但其实你可以大概辨别出他在这个年纪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一个思想的一个状态。 嗯。 究竟是还是比较依赖父母的管教，还是说应该独立自主的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个状态是能够区别出来的。 嗯，那这个状态区别，我觉得肯定还是在于家长自己。 对， 家长他面对一个孩子没有区别能力该怎么办？ 还是回到刚刚之前说的那个，如果真的是特别小，我觉得像我们像您刚刚说的，在飞机上遇上这样的情况，如果家长就是有积极的去做一些补救的行为，其实大部分人也是能够表示理解的，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事实的结果是一方面，但是你有没有为这个结果做出努力又是另一码事儿。 嗯， 我们大部分人呢还是能够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体谅的。 嗯， 这让我想到去年宁波的有一位母亲，她在飞航班的时候呢，就是提前准备了一些小礼物，上飞机就把这些礼品啊，比方说食物分给周边的乘客，就是说因为我的小孩比较小，他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会发出一些哭闹影响到别人，对吧？ 嗯， 但是呢我先在这里给您赔个不是，希望您多体谅一点。 哎，这多好。 对，我觉得遇上这样的一个家长，其实基本上来说，我们哪怕真的被这样的小朋友有一些吵闹所打扰，但是我们也不会心存怨言。 真的是啊，这个堵嘴堵得好，我绝对是一点怨言都没有啊。 情商智商双高啊。 就是说他不在乎于说一定要给同行的乘客们什么小礼物，多贵重的礼物不需要，可能就是一个小便签纸，一个小条就行。 对。 起码他尽到了一种提醒的义务，跟自己有一种明知道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干扰的问题，他表示一种抱歉的心理， 这是一种态度，我觉得。 对对 对。 而且我记得那个事儿，我当时也关注到了，好像都是手写的小便签儿， 对，就很有诚心的感觉， 特别有诚意。他把周围的这个身边这些个旅客们都每人分发这样的一个小礼包。嗯， 哎呦，好担心哦。 怎么呢？ 字儿不好看还不敢写。 你可以打印嘛，对吧？然后底下签名不就行了吗？ 哎，是哈。 对，还自己不识字怎么办？ 就是如果家里这个孩子经常吵闹，比较活泼的话， 您就多备一点就。 对，您就可以多打印几份随身带着。 没错。 也可以就写一份嘛，然后复印一下也可以。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态度，就是之前节目之前我跟小航还聊过， 嗯， 很多人家里面养一些猫猫狗狗的宠物，再或者有一些人对孩子就是养育的比较溺爱，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就觉得我的眼里我的孩子小宝贝儿，或者是我的宠物小宝贝们非常的可爱，所以他一切哭闹我都觉得很可爱啊。他会质问其他人，你们不觉得他可爱吗？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吵？我就觉得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觉得你的宝贝可爱，但是别人会觉得我这个时候可能是工作之余出差一天往返或两日内往返，没有休息好，航班上的时间很宝贵。 嗯， 而且呢航班上本来也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方便的旅客来回来去散步或怎么样。 对对对， 大家大部分时间是在座位上 被安排绑着。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创造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为了大家，这是一个难得大家一起做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是不是应该每个人都把自己那个分内事做好呢？ 哎，太对了。所以说大家也不应该用一个成人坐飞机的经验去看这个一个孩子该怎么乘坐飞机，也不要用一个这个咱们个体啊，就是一个成人的旅行者的这样一种旅行经验去看待一个有孩子的父母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旅行这样的一种经历。 嗯， 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是以家庭为单位出行的话，我们的的确确应该考虑到周围的更多的个体出行者们的心理预期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这是这段内容，是我之前也咨询到了一个在这个航空业界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资深的人士来告诉我们他的这个理解。我觉得他理解特别的对，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你说我们要去管教孩子的家长，这只是一方面，那其实我们作为其他的个体旅行者也应该给孩子以及孩子的家长更多的理解才行。 对吧？ 我觉得双方都要做努力吧。 对对对， 哈，你不能要求所有人要包容你。 嗯， 说一句不是特别好听的话，就是 那叫纵容，不叫包容。 那对，那不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像他亲妈妈一样去包容他？当然了，对于小宝贝，我们觉得都很可爱，我们愿意就宽容的对待一些宝贝们，但是宽容的是有度的。 宽容或者是通融，不能够等同于应该。 对，也不是纵容，哈。 对对对。所以在六一节期这个之前，我们觉得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很有必要， 对， 就是给我们的各位出行者们来提一个醒，无论是家庭出行者还是个体出行者，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预期才行。 嗯 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其实关于这种熊孩子啊出现事出有因嘛，对吧？那他可能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自己哭闹呢？尤其是小小朋友们来讲。我知道之前有人说什么气压呀、电话之类的，来马军跟我们再多分享分享。 这个我可能更多也是从一些个人经验出发，就包括我们可能自己坐飞机的时候，在起飞或者降落期间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气压这个变化，让人体产生这些不适，这个是身体上的一方面的一个原因。 对， 那可能对于更多的很小的朋友来说，他本身来到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内，这个环境就不是他所熟悉的，所以在心理上是不是也有可能产生一些恐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小朋友可能遭受这种身体心理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困扰的话，是有可能产生一些极端的一些情绪出来的。可能很多家长会说，原来我的小孩在家里好像也挺乖的，怎么好像到了飞机上就有点 不 是特别受控制。对对对， 不是他了， 对对对， 是吧？ 对，是这样的。 对，我相信马勋这么年轻应该还没有娃。 对， 所以说目前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办法，有这样的经历或者经验去告诉我们该如何在飞机上带娃， 对吧？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我们可能正在看节目的人，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也应该有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带着娃一块坐过飞机甚至是高铁出行过。那么像面对这样的一些经历，您怎么看待？当时您怎么处理的？能不能够通过我们这个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下您当时一些个处理方式哈？我们 怎么找到我们呢？ 哎，很简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下方就会有互动留言区啊。当然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博艾特活力982找到我们，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微博下面也可以留言啊，没有问题。当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去收看我们的现场的内容，一直播也依然可以搜索活力982。 没错。其实我刚才又想了一个新的角度，就是很多父母亲呢在抱着自己的比较小的朋友坐飞机的时候，孩子哭闹，其实家长不光是有管教的义务，其实他要负上责任。你的孩子哭闹有可能是你疏于对他的照顾，对吧？你自己玩自己的，孩子可能本身就是像刚才马俊提到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不舒适，再加上气压的问题，他可能会哭闹，然后你还自己玩自己的看电影，或你也觉得他烦，或者你已经习惯了这个孩子在家里的吵闹，你就放任他这样不管，孩子就会更希望刷一个存在感出来，一直就吵，越吵越 注意嘛。 对，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哭闹越来越严重，可能还是父母导致的呢，哈。 这个苗山真的是乖孩子哈，特别能够总结自己并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对，你看，我只能设想，每次你们一起发，我在想，如果我坏一点会什么样？ 不不不，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当时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看想想看当时妈妈怎么哄你的，对吧？ 如我要是敢这样。我记得我妈以前小的时候 开上吧，你扔过去 给我买过一个糖葫芦、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觉得糖葫芦特别好吃嘛，然后冬天 糖都敲下来，然后他给你你吃那个葫芦，你吃他吃糖， 这冬天嘛，就是买一糖葫芦可开心了，举在手里然后不舍得吃，然后看着，然后那会儿爸爸妈妈单位有班车嘛，回家在班车上看着，哇，好香。但是就是因为我特别大声的在班车里面嚷，然后跟一个小朋友可能有争执，当然我们俩年纪都很小，但是那个一般父母亲就管自己孩子嘛，但是我可能就是嚷得比较大，然后我还生气，我小的时候像受气包一样，就是特别容易生气，然后就会跟人家喊你怎么这样这样，然后我妈就非常的生气，觉得你能够在公共场合影响别人，然后呢大家都下班路上很累了，我妈拿起那个糖葫芦就拽我，本来是想拽我身上的，结果拽我脸上了，当然很疼，当然我们也不鼓励父母暴力，但是你看我记到现在，我就知道一旦上了一个公交车或者是大巴车或者很多人密闭的一个空间里，我真的不敢大声说话，我怕飞来，对，我飞来一个糖葫芦， 应该伸一个嘴顺便舔一下，挺甜的， 我舔了 还真舔了， 我舔了一下下巴。 所以说你看啊，这种言传身教，就是自己作为父母的话应该以身作则，毕竟是这个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对不对？ 嗯， 作为榜样也应该有榜样的力量才行。 嗯， 那么首先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在这方面应该没有尽到自己做父母的这样的一种责任跟义务。 嗯， 他自己在飞机上面看 iPad 看手机，现在都可以开了嘛哈， 他还戴耳机哦，有 的 家长 声音呢、哦、那个功放啊、嗯、看电视剧功放哗哗的，这未来他带他的孩子能好也就是怪了，是吧？嗯， 反正就是我们身边影响或刚才小航提到的言传身教，对于就是教育子女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是进入社会的第一堂课、 嗯、 小的时候虽然他很小，没有像我们实际意义上的说的进入社会，但是他从小如果耳濡目染，感受家长的这种氛围和家庭教育，我们觉得从现在开始树立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观、世界观、 嗯、 价值观，说起来很大，但是是靠父母亲就是引导他， 没错， 从小养成好的习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这是说大了，往小说的话呢，其实这个我们谁没点急事儿啊、 嗯、 就是但凡在机上啊出现小状况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急事儿发生，比如说这个娃是饿了，是尿了，还是怎么个情况啊，都可能会发生，他可能就需要有乘务员来帮忙。在国内航空公司我觉得可能还好、 嗯、 这个乘务人员很快就能够回来，但是呢要是说在这个乘坐外航的时候，这个可能沟通就没那么方便，没那么容易了，反而会导致家长们这个心里面啊觉得说，哎呀我不太踏实，想自己处理吧可能又发现束手无策，甚至有时候是单方家长一个人带着孩子出门，是吧？就更抓瞎了，尤其是当爸爸的，是吧？就更加抓瞎。你说这个带着孩子去这个洗手间、盥洗室去换个尿布啊什么的，他真的是有点困难。 那能不能不带呢？其实又引申了一个比较深的话题，我其实不是特别能理解，身边包括我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孩子非常小就要带他们去度假、 嗯、 去旅游，去看博物馆，一个三岁的孩子他看得懂什么博物馆？我其实到现在都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父母亲，当然我理解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 嗯、 我们有一颗心希望让孩子出去见世面、 嗯、 但是我觉得见世面的时候不是光是看美好的景色和人文、 嗯、 要让孩子感受一下身边，比如说外国的朋友、 嗯、 他们的家庭教育是怎么样的、 哎、 人家教育孩子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坐飞机的。 太好了，我们此时此刻也是希望能够用一首歌啊来去唤起一些大家伙对于孩子的更加深层的关爱， 对，大家可以酝酿一下问题， 对对对。那么这样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很可爱，孩子气。 好， 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我像月亮在黑夜起不了光和左右，若不是 Q 被挫折苹果在你胸口，来时的路会多么不同。每次交换考卷和你暧昧的交流，多少排列组合只想坐在你身后，若不是当时我们都有一点懵懂，现在的我会多么不同。温柔的孩子气 不回头转身离去，是命运的结局，还是下一张序曲？看着天的缓缓的升起，直到那天欢喜。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第二个小时的我们节目的正式要跟朋友们来去介绍一下我们的关于这个熊孩子闹航班的情况。那刚刚我们的嘉宾呢，来自于航旅纵横的运营经理马军，也跟我们说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哈。其实呢，刚刚我们也是会发现，其实对于孩子们的关爱我们还是不够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关爱一定是一种多方面的哈，不光是从这种生理上他别生病啊， 物质上 别要吃好，要穿暖啊什么的啊，还更加应该从心理上面有更多的关爱才行。而关爱不是溺爱，而是关心爱护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他的全方面入手才行啊。 对待孩子呢，关爱即可，但对待我们您就溺爱吧。 我们也同样会关爱青年计划啊！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来看一看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话题，我们仨是怎么去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啊！看来能讨论出个什么一二三来。 三个没有熊孩子的人在这讨论熊孩子的话题， 所以很多槽点是吗？ 对，就是会不会很多人说，哎，你们俩有孩子吗？凭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我腰疼着呢， 我也 特别疼我的腰，这两天对。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就是像我们刚才上个时段聊的啊，其实上个时段抛砖引玉，很多人在出行的时候都会经历这个事儿。所以呢，咱们这个时段一开始，我先说一个题外话。 好， 比如在高铁上啊，比这个飞机上稍微舒服点儿，因为可以走来走去哈， 而且这个空间还稍微大一点。 对，空间大，但是它和飞机不同的在于呢，由于飞机上有点不舒服，孩子多少啊，就是包括耳膜呀震动，他说话也没有那么顺畅，聊天没那么容易，可能玩一会儿也累了，也就能睡了。在高铁上 时间长了， 时间长不说，空气对流的很好，空间也够大，然后呢不光是熊孩子还有大孩子玩扑克牌，特别你可以玩特别大声，特别大声的一些追跑打闹的，什么情况都有， 嗑瓜子儿的，包橘子的，哎呦， 吐葡萄皮的。 这个列车上面的情况可是比航班上面可能糟糕更多。 对，所以其实无论是在什么场景下，我们衍生出这些问题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的，都是家长对于自己孩子的疏于管理。因为比如说我 那不是我的孩子，但我们迫于就是毕竟是小宝贝嘛，我们去管人家孩子是不太合适和方便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整期节目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每个人都管好自己家里面的家庭成员，小朋友们，哈。 对，就是说呢，想要就是为帮助他人的之前，要先把自己先管理好才行。哎，这个就是很像那个安全提示片里边的一句话嘛。 对， 如果想要帮助别人，请自己先做好。对 啊，对对哈，在公共场所，其实公共场所所有人都应该遵循这个道理。 来，我们继续说哈，刚刚呢，我们说了半天出现熊孩子的理由跟原因，那我们作为我们这样的个体旅行者，我们该咋办啊？除了说我们问跟他们家长说，哎，你看这个情况哈，我们是不是能够去跟人家说一句？再一个的话，我们找这个空乘人员，我们摁个这个服务按钮，说您帮我们去过去说一句，还有什么辙去避免这个被打扰？孩子又不能开飞行模式，对吧？他也不可能说是安安静静的，咋地了就咋地了呢？你们俩怎么办呢？ 其实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大部分情况还是默默忍受，实在受不了了，可能就跟家长说一下，说你们这个小朋友请管教一下。但是具体管得怎么样呢？这个结果还是不太能控制。我也没法像之前说的那个小哥一样，真的双方大打出手也不太现实。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好像 我起码你还是个女生，说话的话 对方可能还会比较能够容易接受一些。如果面对一个男生跟对方家长说，哎，您这个孩子还闹，能不能帮这个大家去管稍微管理一下，可能对方真的容易不干。 我倒觉得跟男女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大部分还是以一个礼貌提醒一个角度去说的。如果是严格按照性别来说，那可能觉得你这个女生反而更好欺负，是不是？你这个意见我就可以不用管了。所以其实还是跟家长的个人素质有关。对，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啊，在有些时候我觉得也得使用一些个东西，一些工具去帮助我们就是解脱。 比如什么工具？ 耳塞 啊，对， 耳机， 没错， 眼罩，这个什么眼不见心不烦啊，我听不见也看不见的时候的话，我可能就会好一些。但是曾经我就试验过这个降噪耳机。 你上次的那个实际案例，那孩子们在你后边蹦啊蹦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震动是没办法弄掉的嘛。但是降噪耳机我曾经尝试过，但是会发现降噪耳机，任何再高级降噪耳机，它都只能够降掉一个固定频率的噪音，比方说引擎的声音，但是这种不定频率的声音，人声这种玩意儿，它一直在那儿高低不同的。 对，我想起有一个， 它变得更加真真切切了。 你希望戴一个耳机与世隔绝是吗？ 没有， 不 存在这种东西，只能拉一个东西把耳朵塞起来。 你刚才说那个画面感特别强，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小航坐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在他身边，哥哥。哥哥， 我就爆炸了， 没着你，然后感觉还是环绕立体声，不同位置、不同频率、大小声不同。 我能自己换座位，其实是可以的。 哎，对，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呀，应该积极的和乘务人员沟通。 对， 无论是因为有小朋友的太吵的问题，还是。我觉得大打出手这件事是不太理智的。我们在这件事情之前是不是先尝试要跟这个机组人员联系，说能不能帮我协调，或者是机组人员帮你去跟对方的家长去协调一下意见。我觉得总比我们自己就是说话要好一些。 没错，刚刚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可以跟这个空乘人员联系。 对， 第二一个的话，我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我能不能够换一个座位，比方说帮我换到其他的一些个舱尾的位置啊，什么其他的位置稍微安静点的地方啊，他是在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帮你做这安排的。 对，其实我这次回程有一个哥哥坐在我后面，虽然不吵，躺就是上飞机就睡了， 打呼噜。 他不打呼噜， 那干嘛呢？ 他那一排没有人，他就平躺了，然后他脚伸出来了，非常的臭。 逃不过的劫难。 而且是我坐在这三个座位的最右侧，所以他的脚相当于伸出来嘛。他的脚伸出来的部分，以至于空姐每次推那个饮料或餐食的时候都没法推过去，因为他个子不矮，三个座是不可能摆一个男孩的整个乘下的，所以他脚伸出来很长，而且非常的臭。我真的好几次我想替他盖一下，但是首先我的那个 还没盖在那儿，自己又被熏回来了。 对，一是很臭，二是我的毛毯有限，我不想浪费在他身上。后来想了半天，我说我就摁了一下服务铃，然后呢乘务员就过来了。我刚要说还没说，他说 他醒了， 他就这里怎么了？我说我就想让你帮忙把他那个盖一下，你看行吗？乘务员说好吧，我去想办法。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两个非常可爱的空姐拿出了一摞那个毛毯，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特别慢慢的，又怕打扰到那个客人睡觉，盖上了。然后打那之后，你想这个人睡觉一会儿就把他踹掉，然后我就看空姐每大概半小时过来一下，再盖一个毯子，再盖一个毯子。 他是从南非飞回来，这一路啊， 下飞机的时候我数了，那个地上有15条毛毯， 每一条都被污染过。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衍生以外的话题，就是在航班上我们不能光自己的享乐。虽然现在很多的朋友是要么就把鞋脱了哈，因为长途旅行我们也不介意，但是您首先要找一个干净的隔味的袜子您才能脱掉，因为再不影响别人。同时很多的朋友还非常的局气，会自己准备一次性的拖鞋在飞机上用，我觉得这些都是照顾其他人的，这是好的行为， 没错。 但是平躺在那儿把脚露出来睡觉，这个也不文明雅观，对不对？ 而且关键还是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当他躺的时候，他系安全带怎么系？ 没有系， 无法系得好。 一旦有那个遇到气流的情况，还颠簸， 他 可能 先得滚下去。 滚下去， 对。 而且说实话，那个座位后面就是在后座的部分有铁架子，那个腿儿， 他 一旦滚下去的时候，他脸可能直接就撞在铁架子上，非常危险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非常不建议说。啊，我们图个得劲儿吧。你看，哎，这排没人，我怕躺那儿。曾经遇到过，当时呢，我在坐一次是美联航的航班，人家那个空乘人员非常的严厉啊。当时飞机不满，但有人有的游客啊，有的乘客就想要说我换个大地儿，换个大地儿，直接那个乘务员就说 Go back to the seat， 就是你回你的座位，就是没有任何的余地，是不可以的。 起始句。 对，所以你不是说起始句，是命令式的。 哎，你现在提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刚才最后时段的时候，你提到的那个，就是当我们做外航的时候，那个该怎么办？比如说有一些， 因为你可能语言不通， 对， 那你怎么办？这个马勋遇到过吗？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吧，因为你对你这趟旅程可能遇见的这样语言上的沟通的问题，其实你是有一个预期的。如果你实在是不是特别擅长这方面的话，像很多翻译软件、出行软件都可以帮我们提前做好相应的语句的一些准备的功课。 就是先准备好这些可能会出现问题时候的应 该 用语， 对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有，因为咱们比方从中国出发的航班或者是回中国的航班上面都会配有这个懂汉语的这个乘务员，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其他国家，在当地你还坐内陆航班的话怎么办呢？可能真的是不行这个语言，那你就需要事先准备好一些个翻译器， 对， 翻译，因为天上也没信号，对吧？ 现在很多这个翻译软件都是内置的，对，就直接可以双方直接通过这个去沟通，还是挺方便的。 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沟通。再有我觉得你就还可以再让啊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出行之前就是给自己多一些的安心，就是说我们在出行之前照顾的越周全越好，再周全都不为过，因为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出行也省心，免得给自己还添麻烦啊，是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我们想来说说看这个带着孩子们出去之后乘飞机也好，那应该到底准备些什么东西？这个咱们都不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人，但是我们见到过那些个为人父为人母的人，他们带孩子出门带东西可是大包小包的。你都见过什么样式？ 奶粉 啊， 包 啊， 衣服就甭说了，还有啊，我还见过给孩子买两个婴儿车回来，然后两个婴儿车 代购吧，那是 不是，真的，他们比如说有一个宝宝，然后妈妈还怀着一个，然后那个时候可能那个肚子还不是很大，早期我就看我见过在机场他们登机的时候，他们把两个那个，因为外国很多的那个婴儿车可以折叠的相对小一些，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那捆， 嗯， 然后呢，好像是不能托运，他们还要带上飞机，所以在行李架我是见过的。 那好占地方啊！ 就占用了非常多公共空间。 嗯，那怎么办呢？ 哎，而且我一直在说不好的地方，我说一个有意思的好一点的地方啊。 哦， 就是这给大家开心一下。前两天我从那个南非回来的时候， 嗯， 南非境内有几段，就是比如我从德班飞到约堡这样的航行，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很短。然后有一架非常小的飞机，就是33的飞机嘛，应该这边三个座，这个三个座，中间一个通道，然后我坐在那儿。开始起飞了，正在滑行的时候，突然行李上面的那个门就什么行李盖， 行李架 就弹起来， 嗯， 里面有两个很大的行李。然后我看着他，我非常担心， 他是掉出来。 我在做测评，是掉我身上还是掉我前面那个叔叔的身上？我想了想，嗯，按照惯性，应该可能会砸到我身后那个叔叔。 嗯， 然后我在想，这个时候我也不能起来关， 对，啊， 但是我也不能叫空姐，因为空姐这时候也坐在了安全座椅上 了，他比你更远。 我想还是扛一会儿吧。然后这个时候飞机起飞到，大概用了几分钟，两分钟的时间， 嗯， 然后飞得相对平稳一点了，然后紧急灯已经灭了， 嗯， 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上洗手间的时候，我就摁了服务铃， 嗯， 然后呢有一个外国的空姐直接走过来，她先去把那个行李架的那个盖儿盖上了，然后到我的沙发上，她都没有问我你有什么问题吗，就把服务铃关了， 嗯， 我当时就觉得很不高兴，我说哎，我说这位服务员，她说怎么了，我说你都不问我的需求吗，他说小姐，我觉得你应该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因为你这个座位的一溜从前面到后面全都亮了，应该说的都是一件事儿吧，就是大家的这个意识都很强。后来我站起来看了看，真的空姐说从我后面三个人到我前面的五个人，因为我没站起来之前全部是亮的， 嗯， 而且都是我这个过道的位置， 嗯， 说明大家都担心这个行李会掉下来，所以大家在这个飞机飞行到平稳的时候同时摁了那个铃，所以他可能在后边已经解释好几次了，说啊，哦，放心，我现在就关，我现在就关，到最后他实在不想解释了，他先关上，然后挨个把这些灯灭掉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说这个每一位乘客都能够有公共安全意识。 嗯 嗯，特别好，特别好。 但是我也提醒一下，能不能机组人员定期查一查这个行李盖，就是不是没关严，我当时非常确认，当时空姐很使劲的把那关上了。 国内航空公司可能还好一些， 哦， 国内航空公司的起飞前他都会查两遍，嗯，有没有能够关严这个盖子， 嗯， 因为我发现有这种什么背包的这个袋子啊被卡 住 的话，他会把盖子打开重新再放一遍。 嗯， 还挺好的其实。但是我觉得咱们作为每一位乘客的时候，也应该更加上飞机以后为了别人去考虑考虑，这行李架的空间啊毕竟是有限的，首先我们那个登机箱，有些人那个行李箱超级重，然后的话呢这个就可能会多几个的话就可能会压垮这个行李架，还是有这可能性。 嗯， 第二一个的话，它就是在往上面摆放的时候不够规范，明明可以竖着过来放，能放下它偏要横着放，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减少几个行李箱的摆放的数量，那你前面还会空一块，有浪费空间。 嗯， 如果不能够把行李箱竖得过来的话，那咱们就是竖过来为他人先腾出点地儿来，对吧？ 嗯，我想知道马军，在我想你有没有除了我们今天的引出我们话题的这个熊孩子事件大打出手以外， 嗯， 还有一些跟孩子相关坐飞机听到的一些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部分的情况其实我感觉可能就是对身边乘客的影响，就是看到， 嗯， 因为我们之前也在网上发起过这样的话题的讨论嘛，就发现这个情况基本上来说是但凡坐飞机出行次数比较多的朋友，有遇上过儿童存在的航班的， 嗯，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其中的区别可能只是程度上的一个差别，有些小朋友可能会像我上次遇上的，可能就是一家人就是飞机其实已经滑行了，就是可能在停靠了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以为这个就其实可以出舱门了，就会强烈要求一家人拉着小朋友说我要下去，我要赶后面一个什么什么行程，可能赶不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大部分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其实遇上了小朋友的一些哭闹，可能有一些个别会有一些在飞机上去奔跑追逐的行为，但是很快都会被空姐制止。 嗯， 因为飞机上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对安全系数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像苗山说的这个飞机上行李这样我们会这么样的关注、 嗯、 就是因为大家在这样一个高空飞行的环境中其实心里本来就是更敏感或者说对安全这一块更加注意的、 嗯、 所以熊孩子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是偏文明成绩这一块它会影响到别人，但其实有一些熊孩子比方说如果他这样一群小朋友在飞机上追逐跑呢，是会严重的话是会影响到飞机这样一个安全的问题的， 飞行安全。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不仅仅是文明的一个程度，有一些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 嗯、 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一个后果。 嗯，太好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又扩展开了哈。当然面对这个话题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相关的图片，这个呢也可以跟大家能够在这里去分享一下，因为之前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航运总航也举行过类似这样的这种公益性的活动啊、 嗯、 倡导不做熊孩子，他们是怎么能够 怎么做的呢？ 拿小礼物骗孩子们这个 哦，这个学一学， 这个、对对 对, 对，不是骗孩子，就是这个让孩子们更好的去这个成绩哈。 我们也学一学，看看有没有效果，之后小礼物在我们的平台上走起来。 对对对，关键是家长们也很赞同这种做法，我觉得特别的好，特别有社会公益气息哈。你看，这就是这个家长们带着孩子们在跟空乘人员在地面的时候，这个分享相关的经验。年轻的父母们应该都会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事情，会觉得嗯，这个事情非常好，对自己也有帮助。我们再来看看小朋友们多可爱啊，他们拿着一个什么牌牌，这是个叫什么，不做啊熊孩子什么， 不做熊孩子牌是吗， 是吧，啊熊啊叫乖孩子徽章， 勋章应该是 乖孩子勋徽章。 对， 哎，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很鼓励，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说哎我也要当这个我也要做这个。 对对对，其实最初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大家出发点可能都说熊孩子，但我们其实觉得你不要总是给小朋友强调说你是熊孩子，你多那么多人厌。对 对， 其实你应该让他说我不要做熊孩子，我要努力做乖宝宝，这样更积极性的去引导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嗯， 像我们其实会在当时在机上，包括接下来六一都会在机上和机场给小朋友发这样的礼包。然后这个活动呢办了两届，其实也是贯穿着一个我们思维的一个变化。像去年可能礼包上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比方说耳塞啊零食，我们是倡导小朋友和家长上飞机之后把这些东西分享给邻座乘客的，就类似于我之前说的那样一个案例，就是先跟别人说可能对你打扰请你谅解。 嗯， 但是呢活动也做了一年了，我们也在去反思，想去更进步一点。我们觉得与其说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再进行补救，那是不是在准备上飞机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东西呢？比方说很多小朋友他是不是因为在飞机上觉得太无聊了， 嗯， 可能手机也不能玩，很多东西又不能用，他没有办法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年的礼包中呢加一些比方说彩笔故事绘本，很多这样很有趣的东西，还有一些小朋友的一些布偶玩具。 我好想要啊，这个 对，到时候给两位主持人寄。 哎呦、哦、太好了，太开心了。 对，我觉得就是让 我们刚一把孩子， 谢谢老师。没有没有，就是让他们感觉在飞机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玩可以去做，这样他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是不是就降低了他影响别人的可能性呢？ 真的会，真的会。 对，所以我们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从事先多做准备，当然事后如果还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再做弥补和道歉、 嗯、 我觉得是两方面去准备的。 而且他们可以再用点什么孩子早教的话题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没错， 特别的合适。 对对对、 嗯、变成了这个航运总航变成孩子王了。 对，专门开一个频道， 真是真是。 其实我相信很多父母亲啊还是需要的。我们其实刚才利用了很长时间就说父母亲应该就是承担起这个责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嗯、 但是我们也在替父母亲说一句，我有的时候听说身边很多朋友特别想把孩子教育得很好，但是、 嗯， 真的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对吧？ 对， 尤其第一胎、 嗯、 有的时候父母亲也确实不知道是怎么样最好的办法、 嗯、 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甚至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说这个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引导、 嗯、 所以通过参加这种积极的亲子活动，然后可能父母跟小朋友一起参加就可以学到一些管小孩的这些办法， 哎， 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未来我觉得当然也可以扩展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亲子那个单元，母婴那个单元里、 嗯。其实我们也跟有早教的一些机构在合作， 对， 会在他们的机构中间去做一些文明安全成绩知识的普及、 嗯、 就是觉得还是应该更多去先教育他有这样的观念。 没错，那像有这样的观念之后，他孩子长大了以后也会慢慢的会更加懂得之前父母的苦心，他会非常好的去 按照当时那些个规则那些个玩法去进行他每一次的飞行旅行，而且还能够更加增强这个一个乘机人与空中服务人员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这是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哈，其实航空公司也都是在机上准备了很多的服务为小朋友们提供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太了解，因为 我不了解， 因为我没这个孩子，对吧？ 有的也不了解。 对，我觉得很多有的 都不知道这个服务， 不太清楚这些服务。 那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去说一说， 好 呀， 好 吧？哎，那个你先说吧，阿娟。 我这边可能了解到的是一些无陪儿童的服务，就是说有些比方说寒暑假期间或者说一些期间家长没有办法陪伴儿童坐飞机出行的话呢，可以事先跟航空公司申请这样一个儿童陪伴的服务，就会有专门的负责人员负责小朋友从上机到下机整个过程的陪护还有他的安全的一个引导。 哦，所以这种无陪伴的儿童， 对， 有专门的引导和专门的人， 对， 就比我们走那个什么快速安检啊 CIP 啊什么的还更好， 所以其实很让人放心的。 对对对，所以家长朋友们不用太担心说哎呀我们要把孩子送出去读什么这个读书啊，甚至去国外度什么这个夏令营啊什么的哈，不用担心啊。有这个整个的，首先有这个领队的老师，第二的话呢在机场也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陪同人员帮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进行更加好的这种出行的管理。太好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是对于婴儿的话，那在客舱里边是一定有婴儿挂篮的，无论什么机型都会有。这婴儿挂篮呢都会通常会安排在经济舱的第一排，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带有这个舱隔板的后边的第一排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到时候发现一下这个舱与舱隔板当中会有这种很小很小的小洞洞。 隔板 竖着那个隔板 就是 会有一个金属的小 舱与舱，我想啊是不是就是把飞机分成一块一块，那个是叫舱、 哎、 是吗？ 对对对。 然后如果我有幸加钱做到了安全通道的话我的脚是可以搭在那个你说的那隔板上的，那个就是那个隔板、对吗？ 对对对对对，那种隔板一个飞机当中应该有很多块， 上面有很多小孔，那个隔板 一般都会有一个孔和另外一个孔，两个孔在一个平行线上， 干嘛用的？ 这两个孔是挂钩的这个支撑点， 哦， 能够承非常大的重量，专门是挂婴儿挂篮用的。 哦， 哎，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婴儿挂篮我明白了，很八个月大的孩子可以买3%票，对吗？ 还是在算经济账？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问一下，因为就是买那个婴儿票的时候，那个票是不占座位的，对吧？ 婴儿票是不占座位，但是的话，具体情况还要应该按照每个各个航空公司的规定去看，每个航空公司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在想，那个挂篮是不是当这个孩子买了婴儿票不占座位的时候，他就为那些特别小的小朋友？ 对对，他肯定是不占座位的嘛，因为占座位的话，那个孩子也大了，也放不进去那个挂篮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有带着婴儿要出行的话，那个挂篮你是可以跟客舱的人员去申请的。 哦，挂篮客舱也常备啊？ 啊，不，就是专门就是固定隔这个规格的东西，飞机上面都会有。 我以为 每一架上面都会有。 我以为只提供孔和挂钩。 不是不是的，这个挂篮是一个软质的东西， 就是说我背着我的孩子上去，孩子就有地儿躺了。 婴儿车他不是给你收走寄存了吗？对吧 ？OK， 好，这个挂篮客舱里边是都会准备好的。你跟空乘人员说我需要婴儿挂篮，他就会帮你拿过来，帮你打开挂好，你就不用一直抱着你的娃了。 哦，哎，太好了，以后再有熊孩子在我身边吵的时候，我就 挂上去， 假惺惺的告诉他的父母：“哎，我告诉你哦。” 但是他 有那个 前提条件的话，你父母要得要坐的那一排才行。 哦哦， 要不然的话， 要 你胆儿能那么大心大，说我坐在后头把娃挂到前头去？ 哦， 谁照顾娃呀？ 那排应该是安全通道， 不一定是安全通道。因为有很多的客舱隔板，客舱与客舱之间的这种隔板，经济舱可能有，比如大飞机会有很多道这种隔板，可能会有两三道或者三四道这样的隔板。 哦，明白了。所以其实在这儿给大家相对两个提示吧，总结一下。第一，就是航空公司上大部分机上是配备了这些供婴儿可以睡或休息的那个小睡篮， 对 吧？ 对。 然后呢，您别忘了就跟机组人员联系，然后帮助协调。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你想用这个服务，就尽量在选座位的时候 在办登机手续的时候，让工作人员给您调到隔板的后方哈。 对，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致电给各个航空公司的这个票务这方面的人，他们的会员俱乐部，你跟他们去说，我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他们就会帮你先把这个座位锁了。就不会再去可能会被别人选走这个座位。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应该会比较踏实吧，会省心一些。我即便愿意加钱选座位，我也是我觉得是很愿意的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情况，孩子的这样一个吊篮。再有一个的话呢，相关的医疗和应急的服务机上也都是有配备的，包括像氧气一些其他的应急药品发烧的东西机上都有，所以有问题的话第一时间先找空乘人员，自己先不要慌，我们可以保证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舒适踏实的一个出行的过程。在此呢也是要先祝愿一下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能够有更加好的一种出行的时候带着好孩子们一块出行哈。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话题，如何能够避免熊孩子脑航班，家长们应知应会，一会儿见。 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在周一的单元当中要跟朋友们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避免熊孩子闹航班，家长应知应会的话题了。嘉宾来自于我们的中航信航旅纵横的运营经理马军，你好。 大家好。 刚刚聊了很多的话题，我觉得有一些个非常这个在理的在点儿的哈、啊，这个话内容可能很多人错过了，不过没有关系，下面那点事儿呢咱们不会错过，因为咱们下面也 找到了几位网友们的这个神吐槽 啊。真的，我很喜欢这个环节。 来，这个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叫雨前 Soju 海耀，什么名字？是雨前海耀日吧？他说，上一次呢，熊孩子踢我的座椅，一回头呢，看见他妈妈就瞪着我，然后呢，果然有熊孩子就必有熊父母这个情况，怎么办？面对家长们的这种严厉，我都不敢回头制止了。踢座椅这个事儿太常见了。梁山你怎么办？ 我其实不应该这么说，就是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也不是不对的，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一般是比较简单粗暴的，直接就跟他父母说。 那父母他们要是跟你急呢？ 那我就去找乘务长。 找乘务长。 对。或者我其实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我是先找乘务长的。除非踢得非常的严重，我才来不及，我可能会立刻跟他父母制止他一下，因为我是个人觉得没有必要直接冲突，所以才需要乘务长就来转达，因为就是协助我。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委婉且正确的。找乘务长，找乘务人员。 对，而且呢，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什么权利批评人家父母。但是乘务长他的身份不一样，因为他要维护整 个 机舱的秩序，所以呢他可能会给这个孩子的父母提出一些要求和规定。因为在机舱还是要遵循一些规定的。 对，面对客舱里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太常见了。那我相信这个马勋肯定也遇到过，说说看你当时被踢椅子的经历吧。 这个确实也被踢过椅子，但是我当时可能跟苗山正好是反的。我会倾向于先比较语气好的跟他去沟通，如果他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可能我再会去向乘务长去反映。可能咱俩刚好是这样一个，因为我可能会觉得就是直接向，就有点小时候向老师打报告的那种感觉，就直接去找一个比较严厉的这样一个角色来处置，可能会觉得本来是一个挺小的事儿，如果大家能和平的解决，那可能就算了，就没有必要上升那么的高度。但是我现在随着更多的经历吧，其实我挺想说的一个感受，就是面对这种行为千万不要容忍。我说的不要容忍呢，不是说你要跟 忍气吞声， 对，千万不要跟别人，不是说发生争执和甚至大打出手，只是说这种行为千万不要容忍。容忍的结果呢，一是你自己会持续的遭罪，二是我觉得其实是对这样一个家长和孩子他这样不文明的行为的一个纵容。以后呢还是会影响到其他乘客这样一个出行的环境的。 没错。 所以我们要一旦发现的时候就及时制止，让他们知道这个行为是错的。在公共场所这样的行为不招人喜欢。 就是对于孩子哭啊什么的，小朋友可能是无法控制，那关于这种踢凳子这个踢椅子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制止跟控制的。 其实在飞机上啊，你在火车上还好，他有时候真的是踢到了凳子腿什么的位置， 对， 但是飞机踢到的真的是你就是前面后腰的位置， 特别是经常可能在睡梦中突然被吓醒，特别恐怖，我觉得那个经历。 怎么说呢，我觉得啊是正常呢，是跟孩子的父母反映或者跟乘务人员反映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国内的情况其实我还是推荐跟乘务人员先联系。因为我们天生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一旦是这个地方的管事儿的管我了，我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 对，没错。 就是一旦是我说话了，那对方父母就会怎么了，就是下意识，因为他们护孩子嘛。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跟乘务长联系。这样的好处是一旦比如说对方父母不听劝的话，乘务长也会帮你协调其他的方案。 对，而且咱们还有空中乘警的嘛，对吧？ 太好了。他们通常是便衣对不对？ 当然对，这样的话会增加很强的距离感。来，我们再看第二条这个网友留言啊，有一个叫做海金2084，他说呢，这个我遇到过好几次呢，一个是哭不停的，第二一种呢是不停的踢座椅的，第三种是成年熊孩子手机外放，又还踢座椅还抖腿。 哦，真的 蹬着座抖腿，哎呀， 这么社会 呢？可是这种社会人可不能做呀，对吧？这个抖腿的事情，我觉得特别的，就是闹心。你说，你跟他说吧，他又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叮咣那种感觉。就是那边旁边挠着你的感觉，特别讨厌，怎么办啊？这情况 我一般都 忍不了啊，真的。 我觉得这种你可以跟他家长委婉的提一下，因为小孩子在成长发育期间持续的这种翘二郎腿、抖腿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不利于他身体的成长的。 你要是敢， 换一个角度， 我要是有娃，你跟我说，哎，你看你的孩子有可能是在生理上孩子这些是有一些隐患，我就翻了啊！ 看你怎么样去提这个事儿嘛，你就说你可能得注意这个事儿。不然说你看用什么样的案例呢，就现在公众号惯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三姑家的什么谁谁谁谁谁小孩原来就是这样，后来怎么着了、哦、哎，你可千万不要像他一样、哦、我就好心给你提醒呢。 哎呦喂， 或者直接转过身，哎，请问您微信咱们加一个，我给您发一篇文章。 但是在那个机上， 哦，对，没网， 机中也没有网。 对哎呀，这抖腿真是成个问题哈。当然我们再来看第三条，第三条呢我觉得是，哎呀，这个很现实哈、啊，这个真的跟哭闹没关系的。这是有一位叫做茄子盖米饭，他说去年 我看这个名字很久了 啊， 好饿 饿了。 去年啊，去南京坐早上起来七点的飞机，够早的，几点起也得非常早了。他说前座啊，一对母子呢，从上飞机开始，孩子的妈妈就给这个孩子跟那儿讲作业，孩子回答全程不停，就没有一会儿这个消停的时候。好，这可能是家里边他认为是家里是不是有皇位要继承，这么忙、啊，真的很烦人。大清早的，就他们母子的声音最大了。 哎，但是这种事会很尴尬，因为你其实不太能禁止说在飞机上大家全部都要一声不吭。嗯、如果他只是一个正常的音量去交流，也没有违反什么规定，但确实很烦。这种东西可能就只能是不是只能默默忍受了呀？ 塞个耳塞， 你的降噪耳机派上了用场， 没有用。说话是不行的， 说话也不行啊， 说话是那个降不掉的，你戴个耳塞只能是。 其实我都是听歌把声音开到最大才能 啊，不行，对耳膜不好。 对，但是与其忍受那样的痛苦，我宁愿选择让我快乐一点的痛苦。 我觉得这时候还是可以找乘务人员，你说我要休息，能不能麻烦您跟后面说稍微小声一点。 嗯，对，我就不太清楚这样的一个，因为如果他还是在说呢，但是可能就嗡嗡嗡的声音，其实听了也还甜。 我个人觉得他只要就是在飞机上啊，因为有隆隆声，还有那个机翼的声音，如果音量控制一下的话，其实还可以。 我觉得想要控制音量很难实现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噪音的 哦，而且他有说话习惯， 他就会自然不自然的 提高音 量。这就没办法，包括当时我也是有一次坐飞机，我后排有四位大妈，整个出去旅游团嘛哈， 嗯， 全程在聊旅游，哇，我这 哎呀，我们刚刚就我跟我老公如何如何又去了， 对，我遇上过这样， 哎、好大的声音啊，怎么办？ 我遇上 想睡个觉，他们特别特别的兴奋，他们也不睡，哎呀，我说这个怎么办呢？我就只能就塞个耳塞，我真的没办法。以前我就说我有一副降噪耳机，我就万事大吉了。发现并不是一个什么神器，还得靠一副传统的耳塞才行，让自己彻底的失去听力啊！ 我刚才在想，做完这期节目，就空姐们都来我们聊天室抗议了，说怎么这么多活儿，我们都忙不完，有事都让人找我们。 所以可以做的廉价航空嘛，对吧？就没有什么服务的， 就提前做好准备了，反正肯定会特别难受， 就这样了， 对 吧？啊，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下策之下策哈。这三条呢是比较惨的，有一条暖心的。 好、oh. ， 这个风从四面八方来，他说上次我做了一个航空公司，旁边呢坐了一个超乖的宝宝，他妈妈呢去上厕所了，还让我帮他抱一抱这个宝宝。然后超级的乖，心都化了，感觉 哇， 特别的好。 这个妈心也够大的啊、哦， 嗯。 不过也想了想，给他也不怕，他能跑到哪儿去？ 就这么点地儿， 对 吧？嗯。 但是这个我其实反而觉得是这位网友，他其实也是心地很善良的。 对， 因为对别人来说，如果是一个其他的人，他可能会觉得，那你还麻烦我，让我帮你照顾小孩，我根本没有精力和功夫去发现你小孩有多可爱，我只会觉得你在麻烦我。我觉得是这位网友本来心地就很善良，他才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他这个名字起的风从四面八方来，就说明他自己应该是一个非常 通透的这样一个人， 接纳的人， 对 吧？ 对， 嗯，你看这个，我们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节目哈。现在我们的心理分析师是苗山，冉姐，你跟我们来说说看你的一些经历吧。 哎，我其实一般都是像我刚才每次分析的一样，我是比较简单直接的。 嗯， 像那种脚有点臭的情况，我都是直接跟乘务员表达。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节目要跟大家沟通都是双方面，一方面呢，就是首先作为孩子的父母亲，孩子不是说现在条件好了一定就要带出去，我觉得在家 就是你们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要因为有了就是小宝贝之后，你们的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一下就变成了三口之家，而且全年无休的是三口之家。每个人都要有空间，有一个人生活的空间，还有两个人夫妻相处的空间，还有有小宝贝之后的空间。这一年当中我们要消化平衡不同的时间，有的时候度假，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你们两个人喜欢的地方，那不如就你们两个人去，因为宝贝另未必他喜欢这个目的地，或者他根本 那宝贝只能就是暂时交由长辈去代为看管， 就是你可以想办法，比如说你可以找，当然保姆不太行了，但是有一些幼儿园啊它是有托管服务的，所以你可以想一些办法，或者加亲 亲朋好友，某一位同事就是连着宝宝的阿姨带着宝宝一块带走出去玩 这种是怎么说呢， 条件允许是可以的， 条件允许、就是想办法，但是如果你想带出去的话，你必须考虑到这个孩子的就是年纪适不适合长途跋涉的坐飞机啊。 对，而且我就觉得特别奇怪，经常你会发现在国外旅游时候啊，我们比如逛个什么奥莱啊，逛一个什么购物村啊，特别的常事哈、看到有好多的家长们推着婴儿车带着宝宝在跟着逛，宝宝痛苦不堪的样 子。那个孩子就经常抻着脖子那睡的都不行了。 你带他来干嘛？ 他很难受的， 对不对？他也啥也看不到，也记不住。 我觉得大家能不能 遭罪啊？ 认真一点。如果真的想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请你以孩子的角度出发，带他去一个适合他的地方。如果只是你自己想玩，那请你该让他有一点自由的时间，哪怕和 自己玩也开心， 对，哪怕和爷爷奶奶在一起，那你就真正享受自己的时间，不要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你的小宝贝身上，他可能并不享受这个旅程。 没错没错。来，我们说完了这几条的网友的留言互动之后，我们再来回到这样的一个我们作为家长啊，作为这个父母来讲，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个数据的准备。其实数据有很多的来源，那今天我们在做的这个我们行业纵横是一方面，毕竟是咱们这个央企对吧，这个中航信这边能够给到提供我们很权威的官方数据，包括一架航班它的前序怎么样，它的航班到没到，航班动态是什么样子的，值机的情况怎么样，这数据非常非常的全面，包括它是否会有延误，延误多少多少分钟都没有问题，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出行之前的一种预料和保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功能，我们应该怎样好的去利用这些功能作为我们每一位乘客吧。 对，因为我觉得一段旅行可能分为行前、行中、行后，都是需要大家去及时的准备和规划的。那么在行前这一块呢，可能在购完票之后，大家就能看到他计划的一个起飞和一个时间。那么在提前一点，我们其实刚刚您也说了一个前续航班的问题，因为有时候这个航班的延误是我们提前可以预料到的， 对， 它的前续航班已经产生了延误，该它起飞时间它可能还没有起飞，那么它会后续影响到整一个航班链上的一些航班， 对， 所以当我们发现其实当这个前续航班已经产生延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预料后面的航班会产生延误，就可以提前比方说对我们的宝贝啊做一些相关的安抚和相应的准备的一个工作。然后包对， 我想问一个问题，比方说我觉得我看我的前续彻底晚了一小时，你说我是按照原计划去机场值机呢，还是说我可以晚点再出门呢？ 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按照原计划出行，因为理论上来说可能是这个前续的航班会直飞你所乘坐航班这个飞行任务，但是也不排除出现换飞机的可能性，所以呢千万不要大家看到可能提示说这个航班延误了，那我索性在家躺着，我按照那个时间再去，这个真不一定，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按照航司通知的那个时间为准，就是说按照原定的时间去到机场，然后具体到机场再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行前规划另一块呢，可能就是我们提前的一个选座值机这样的一个环节，像您刚刚说一家人出行肯定是希望座位选择，对，没错，那其实在开放选择之前呢，现在像我们应用上也会有一个预约选座的功能，其实你可以提前把你们一家人全部选在同一排座位上，这样能够保证在行程中你们互相照顾起来能够非常的一个方便。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用等到这个 航司的官方的这个 APP 开放之际再去点可能就要来不及了，我们可以先提前预个约啊。 对，其实这个就是比较一个我感觉是一个信息知晓度的问题。 对， 可能传统大家的方式去是去柜台，但现在我们可能发现如果真的我到柜台那一刻我才去办理选座， 就没 可能剩下只是中间那一排的座位了。 对对对， 大部分人都会用各种的手机软件去进行选座，那我们再提前一步其实还可以进行更早先一步的预约选座。 嗯，所以有这样的官方数据的这种保障哈，我们可以能够更加好的去给我们自己的出行做好规划。 对， 那就是一些相关的数据。那其实呢，我们在航空公司的官方的 APP 当中也会有一些很好的功能。 对， 比方说我们可以订宝宝餐、订特餐都是可以的。很多时候，尤其是在飞这个洲际航线或者国际航线上，它都会有这种的特餐的提供。 嗯， 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前做好准备。 嗯，每个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虽然说不一样，但是咱们可以花点时间了解一下。 没错， 是吧？ 这是 对自己负责任。哎，其实再说一句，就刚才小航有提到那个案例，还是马军提到的，就是他们后面那个前面航班有点延误，后面怕赶不上，是吧？就跑到机舱门。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与其你跑，不如你先让飞机上的机组让他来联系，我觉得是不是会更快？ 对， 当然 是吧。 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机舱内等待了挺长时间了，普通乘客确实会有疑问，明明我们已经到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我觉得可能也是机舱的乘务人员缺乏这样是不是跟乘客沟通这样一个环节，也可以做一个提示嘛，说我们现在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对不对？我觉得很多可能乘客跟航司也好，这些相关的误会都来源于沟通的一个不畅，我们是不是能更加强沟通这块的一个， 这点是我们航空公司其实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有一个小笑话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吧，下飞机全日空有一个航空公司从日本飞回北京，然后有一个航班下来好多人，然后我在等着排队进关的时候，旁边一个不认识人他们在开玩笑，我就偷听了一下。 嗯， 原来那几个人他们是日语系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就是在我身边谈论什么呢，说啊今天的机长太可爱了，全日空的一个日本的机场身高不是很高，就在我们身边等着机组人员过关，你看他长得就是小小的，没不太出众，但是他在飞机滑行的时候已经降落了之后再滑行找廊桥，后来可能还是因为我们是凌晨五点的飞机左右，他们应该航班也差不多时间，可能没有足够的人力，所以呢廊桥很紧张，所以还是停到了这个飞机停机坪上，要有摆渡车。这个时候我们就听见那个两个人说啊，我们就听到在飞机在跑道上排队的时候，就听到机长说，各位亲爱的旅客们，我们非常努力的在使劲的并线，疯狂的寻找合适的道路，希望我们能早一点晋升，在我的整个机组以及我努力下，我们现在排到了第六个。 这样特别可爱啊。 对，所有人都觉得哦天哪，你埋伏了这么多你还是排到了第六个，但是你觉得这个机场很有意思，我相信早上凌晨五点在降落的时候他的精神压力一定是最大的。 嗯， 然后他还要再找跑道，还要找廊桥，还要跟地面的塔台联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比较轻松幽默的态度，然后呢同时告知所有的旅客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在等什么，不开门的原因是什么。 对对对， 是吧？非常可爱。 没错，比这个南航在飞机里面放什么航空中养生八段锦要强多了，真是。对，特别的雷人感觉，就是 对。 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跟朋友们再说回来哈，如何去避免熊孩子闹航班，家长朋友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最后利用三分钟时间吧，由这我们的马军同学给我们再来做一下总结好不好。 我个人的建议呢，在出发前家长还是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比方说我们的小朋友在旅行过程中可能遇上的一些情况，一些纸尿布啊相关的食物的一些准备。 嗯， 同时呢准备一些供他在飞机上打发时间的一些，不管是玩具也好还是绘本也好，让他能够在飞机上进行一些更专注于自己的玩乐的一些事情，可以大大的降低他在飞机上影响到其他人的可能性。 嗯， 那同时呢我们要做好准备，就 就是一旦还是出现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小朋友这样一些行为影响到其他乘客的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制止，并且呢努力的跟其他的乘客沟通，去赢得他们的一个谅解。我相信做好了这样一个事前和事后这样两方面的一个准备和弥补的话，一般来说乘客都会对你表示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家长还是应该做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知道，包括在接下来来到的六一节，我们要明白六一节并不仅仅是让小朋友去玩乐的，我们除了教会他一个关爱和保护，我们还是应该教会他成长和责任。 哎呦， 哇，说得很好哦， 成长和责任多重要。 对，所以过节呢不光是收礼物，过节同样是让我们大人也要专门把一些社会上的规定也好，规章制度也好，或者规则也好，专门从孩子的角度，在一个特别他的日子里，专门给他量身定制一套系统或者是活动，然后让他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从小就是应该遵守，不是非要长大了之后才要学习。 没错，这个绝对不是一种灌输的道理啊，也绝对不是说我们要生把这个道理跟小朋友们去讲，他即便不明白也要讲，但不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应该是言传身教的。 对，我先坐在前面， 对，所以要时刻的让我们每个人都会记在心里，说要为他人着想，就是体现每一位乘客个人素质的一种基本条件，所以说互相理解特别的重要。 对， 那么无论是咱们遇到了熊孩子了啊，或者说遇到了乖宝宝了，咱们都应该面对他们，用自己所能尽到的一份爱心去关爱他们。我相信家长朋友们应该不会太生气的啊。 我希望以后每一位旅客朋友哈，在这个乘机出行的时候，希望对待自己的孩子要严格要求标准，像一个大人一样要求他。我相信孩子有的时候更希望父母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他喜欢有平等的感觉。那同样我们对待别人的小宝贝、小孩、小朋友，这个时候希望大部分用爱心、热心，然后关怀他们和包容他们。如果双方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就是解决问题都不是困难。 没错，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熊孩子这样的经历可能有点奇葩，无论是打翻你的饮料、踢凳子、抖腿，还是大声的喧哗、吵闹、打闹，但是我们做好了自己，做好了每一位家长应尽的责任的时候，也同时关爱好了每一位孩子的出行的切身体验的时候，我相信这一切我们不可能说马上消失，而是说会逐渐的有所改善，变好，越来越好。而且对于未来我们的每一位大人、每一位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立场，还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是更好的一种给自己的完美的答案跟完美的一种就诠释。当然也能够让孩子在长大了以后会说，当年的爸爸妈妈是个非常棒的父母。 对，你看我真能记得那串砸在我脸上的糖葫芦吗？ 就别提那糖葫芦的事儿了，好吗？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热情的关注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特别来宾，来自于航磊纵横的运营经理马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话题和关于这样的一个避免熊孩子闹航班的家长们应该了解的事情。 没错， 节目最后用一首歌曲叫做大孩子送给我们每一位孩子和每一位家长，好吗？ 好，也预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 是的，预祝你们六一佳节快乐。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下面的活力Music课，再见各位。 落幕后谁在我身旁，我要带你去我儿时的游乐场，从来都不知有什么地方，我要抱着你不让你受伤，我要看 听了歌唱，直到爱不再离开你身旁。我要